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四百四十四章。大家虽然讲系真系好攰，但系呢阵时其余人都瞓咗，我哋亦都唔敢全部放松。等到太阳出咗嚟嘅时候先敢休息。专睡一休息，欧阳轩就好冇瘾咁自己嘅捐返入帐篷里面。豆腐睇住佢嘅背影，神情就有啲沮丧。趁住其他人都瞓咗，我觉得呢就应该同佢好好倾下啦。我话拍一拍佢膊头讲，你好鍾意佢，鍾意佢咩呀？豆腐就諗咗一諗讲，天真可爱啊，佢呀笑起上嚟好靓嘅。唉，我原先呢就真係想同佢好好咁倾下嘅，但係一听到佢咁讲，差啲就俾自己啲口水啃死。天真可爱，可爱呢一点呢我就承认，但係呢个衰仔边隻眼见到佢天真呀、啊。呢、这个靓妹对专帅呢就真係天真可爱，对我哋就简直天真可恶啊，成隻小辣椒咁。于是我就讲，嗱，我咁打到下喺呢个队伍里面最天真可爱嘅就係你呀、啊。你最好啊快啲清醒过嚟，呢、这个靓妹睇嚟呢就真係古灵精怪，心眼啊好多嘅，你哋两个相差十万八千里。豆腐啊真係俾我啲话呢就焗住咗。但系佢亦都唔反驳，亦都唔肯定。佢又打咗个喊路，转移话题，就话好攰啦，就缩埋一边瞓觉啦。一时之间，我啊只系瞪住只眼。唉，而家日头都已经出咗，我哋一日一夜未瞓个觉，撑唔落去。于是亦都倒头休息，准备呢就瞓到中午再做打算。原以为大白天，我哋又着咗火。再加上旁边仲有一个识反击嘅师仙，应该就唔会出啲咩事㗎，所以亦都放心咁瞓过去。至于巴图，哇，嗰一个咁嘅大嘴獠牙嘅细蚊仔呢，我亦都放咗喺心上边嘅。如果佢係中指，咁仲係好讲，因为呢正好俾阿师仙进补。如果唔係中指，睇个样亦都係个水生动物。八成呢就唔会走到嚟升咗火嘅岸边嘅。点知道事情就冇按照我哋諗嘅咁样去发展。临近到中午嘅时分，太阳就非常之灼热，我哋都被热醒咗。虽然瞓嘅时间唔係好长，但係比起琴晚咁头昏脑胀嘅疲惫呢，而家就真係好咗好多啦。我睇一睇手腕上嘅手表，指针就是直直咁指住中午一点整。帐篷里面其他人亦都瞓唔着啦，豆腐更加神经，干脆系咁直接着住条底裤瞓咗喺河边嘅嗰啲草垫上边，半隻手都浸埋喺水里面。我真系觉得头都痛埋，心谂呢条友真系一秒钟唔睇住，肯定会同你带个大惊喜嘅。系咁瞓，瞓就舒服啦。但是即使身体底子再好的人这样瞓就一定会病。在这个大沙漠里面病了真的不是玩的。我不理得其他人呢，行到去河边对着他的啰柚一脚地踩下去。豆腐猛然地睁开眼，发出了一声的惨叫，将整个营地睡觉的人都惊醒了。我亦都被他吓了一跳，讲，喂，我没有落重脚，你叫到这么惨做什么？想炸营啊？豆腐是一声不出，成面都通红，将踏入水里面的手收回来，随即来了一个翻身。我真是没好气，正想说我踢你后边又没有踢你前边，你条友炸什么型啊？怎知道刚刚想开口，眼光显然看到豆腐先前趴着的位置，即时又讲不出话来，因为原来在豆腐趴着的地方放住一把匕首。我这样一踩，看来他前边可能真的受伤不轻，好在这把匕首还有鞘，不是的话就直接啊。我一看到这样的情形，即时好尴尬，干咳了一声讲，哎，你没事地将把匕首压在下边做什么鬼啫？豆腐是这样揞住他下边，接出了两个字，安全啊嘛。 我一听真係冇好戏。最后我讲，咁以前点解唔见你有咁警觉啊？豆腐谷到块面都红晒，讲因为我决定要做一个男人，要保护队伍里面嘅女人。唉，我心谂，原来你仲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唔系男人吓。当然啦，呢句话讲出嚟咧就更加刺激人。于是我讲，唉，对唔住啊，我唔系专登噶，我总有一日咧就杀鬼咗你。喺呢一边，中公佢哋被惊醒咗，一睇到咁嘅情形，中公咧好惊讶咁睇咗一睇我，又睇咗一睇着住条叉仔揞住个弟弟嘅豆腐，好惊讶咁讲，陈兄弟，你对佢做咗乜嘢啊？睇你个样唔系呢一种人噃。欧阳轩啊，做咗一个鬼面，揞住只眼讲： 哎呀，唔知丑。 豆腐被圈圈误会咗之后，亦都唔肯再同我讲一句话啦，露出咗一副要同我呢个变态划清界线咁嘅样，夹住只脚，姿势古怪，围住喺圈圈啊，一夹一夹咁喺度献殷勤。我啊拧一拧头，心知道如果再劝佢亦都冇用，所以亦都唔想再多讲啦。大家随意咁洗漱咗一番之后，食咗啲嘢，收拾形象，按照我哋最初嘅计划，准备就顺住呢个河道向上游搜索，去查睇下线索。我同阿专帅啊走喺最前边，专帅分析话，根据之前我哋落去嘅嗰一个遗迹嚟睇。呢一片绿洲下边肯定就有个同埋呼去度相关嘅文明，但系由于呢个地下水上涌，遗迹保存嘅情况呢就不容乐观，甚至系有可能全部都冲晒水，或者俾啲泥沙塞住晒嘅情况。如果系呢两种情形嘅话，以我哋嘅能力系冇办法进行清理嘅，就算系考古队嚟咗啊，同样亦都冇办法。我话讲。咁如果真係咁，就真係只能够放弃㗎咋呗。专上岌一岌头讲，只能尽力而为。我话讲，咁但愿唔係好似你推测咁啦。呢一次我哋队伍係一条心嘅，都係以专帅作为首，所以队伍里面嘅气氛亦都唔错。除咗有欧阳轩偶尔话豆腐好烦咁闹佢嘅声之外呢，其他就一切平稳。我拧转头睇咗一睇，思索咗阵间之后，我想问一问专帅关于欧阳轩嘅事情。专帅就好似知道我嘅目的咁，忽然之间就提出警告讲，叫你嘅跟屁虫离佢远一啲，佢危险啊。我一时之间吃惊，我讲佢系你嘅手下，唔通呢个姑娘有乜嘢？我哋两个讲嘢嘅声就压到好低，就唔惊后边啲人听到啦。跟住就听到专帅不冷不热咁讲：京城国家，你知唔知道啊？我讲话知道，京城盗墓嘅三大家：段家、郭家同埋专家。专帅讲：我哋两家历来就有啲来往啊。佢系郭家嘅人。我喺北京潘家园嘅时候就听过石吉德讲过，郭家当家呢就生咗五个女，但系对赌斗或蘑菇都冇咩兴趣，所以至今就冇咩接班人㗎嘛。我一时之间就郁闷，我就讲咁佢点解会姓欧阳嘅？专帅就讲佢系屋企里面嘅拉妹，屋企对佢宠爱有加，就跟阿妈姓。我就话咁佢点解会做咗你手下嘅？专帅又睇咗我一眼，就冇答。我耷低头一諗，即时就明白过嚟啦。呢两家有交情，欧阳轩又鍾意专帅，系自己黐上嚟。专帅呢亦都唔好意思撕破面皮。有道讲唔同嘅养凤凰，竹林住麻雀，点样嘅林子就养点样嘅雀。先唔好讲话欧阳轩系咩性情啊，就系呢一个背景，豆腐亦都系差咗十万八千里咧。再讲欧阳家亦都唔可能招豆腐呢一个女婿啊。讲嚟讲去，唔理系背景定系性情，呢两个人啊真系八条杆都打唔埋一齐啊。专帅话欧阳轩危险。 睇嚟都系呢一层意思啦。思嚟谂去，我觉得唔妥啊，不由得我问：咁样讲，欧阳轩系主动加入嚟噶噃？你唔好意思拒绝而已啫。呢、这个姑娘对你有意思，不如你又帮我一个忙啦。尊瑞啊，系咁瞥咗我一眼，用眼神啊表示有啲唔明。于是我讲：嗱，你呢就稍微对阿欧阳轩示个好，等我个兄弟啊死咗呢条心就得啦。尊瑞嘅嘴角勾起咗一丝嘅笑容，意味深长咁讲：咁嘅手段你都唔嫌喇喳嘅咩？我心谂喇喳，我哋做呢啲事边一件唔系喇喳？喺呢个援兵墓为咗自己活命，我连嗰一个救咗我两次嘅信使都杀咗，仲有咩资格学人扮清高啊？我冇多讲，我问呢、这个系举手之劳啫，你又唔好推迟啦。同尊瑞相处咗耐咗，我哋呢亦都冇之前咁生爱呀，有啲话就真係唔使客气。语音刚落，尊瑞就淡淡咁讲：佢系我嘅未婚妻，我而家成脑都諗住点样样将个豆腐从呢一个咁嘅离谱嘅感情当中拉返返嚟。一时之间对呢一句话，我甚至喺度怀疑自己系咪听错咗。未婚妻，我反问一句。尊瑞肯定咁岌咗下头讲：未婚联姻啊！我一听真係呆咗一大阵，后尾先搵返自己嘅语言系统，理咗理思绪讲：啊，呢一个咁嘅劇情真係有啲狗血啊！你嘅意思係讲欧阳轩系你嘅未婚妻，而你哋系联姻？尊瑞啊，挑咗一挑眉头讲：狗血，我只係想将国家都吞埋落嚟，呢一度系最好嘅入手地方，边度嚟狗血啊？我一时啊哑然，睇咗一睇坚持不懈嘅豆腐一眼，我话讲：咁你仲能够睇住佢嚟调戏你嘅未婚妻嘅咩？尊瑞淡淡咁笑咗一笑，讲：有咩所谓啊？我啊从来唔缺女人嘅。呢一句话绝对是所有吊丝最痛恨的。话音刚落，尊瑞对欧阳轩招了一招手，欧阳轩即刻摆脱了豆腐，小跑到来尊瑞的身边，笑容呢就不要说几甜了。我摸一摸个鼻，好自觉地就放慢了脚步，大家一路行，队形呢就慢慢散开了，用这个铁签呢就试探住在沙层底下的结构，但系呢一次就乜嘢都冇发现。时间一转眼就过咗去三个几钟头，我哋已经行到咗河水嘅源头。喺呢度系一大片嘅水草垫子，一股一股好似手指咁粗嘅细流就从嗰啲草垫嗰度涌出嚟，汇聚成河流，跟住就向住下游就流过去。呢一片嘅草甸就好大嘅，一眼都望唔到头，一脚踩落去呢，嗰啲草甸就跟住下陷，瞬时之间泥沙呢就被搅动咗起嚟，嗰隻脚亦都跟住下陷，水草喺一下子就没入咗人嘅脚背。忽然之间，欧阳轩就惊叫一声讲： 吓，快啲睇，嗰边有人啊！